方，对他的渴望却渐渐地接近疯狂。我劝你一定要告诉他，我没忘记带着他最爱的花。哦，请你别忘了提醒

是你沉重行李，伴住你追寻梦的决心。我多么想念你，当世界都失去了意义。穿越思念和等成形象，让你需要的时候可以 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Ace Radio。 这首歌要一个人

身上常有微笑，虚伪装不是我，我没有你形容的那么勇敢，我偶尔也会受了一点伤，我们都是一样相信永远不远，但前世却有点 谢谢是来澎湃，抖抖女孩。 要是能。